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上帝是很慷慨的，是很大方的，他很喜欢把丰富的礼物赐给他一切所创造的，无论是人或者动物，上帝在他的恩典里就赐下他各样的祝福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入坛词，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张手，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。他用云遮天，为地降雨，使草生长在山上。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。圣经另外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圣经也说，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福音书经文里，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到四十四节，耶稣喂饱大概一万多个人，有五千个男人，但是还有妇女和孩子。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耶稣给这大群一切的人吃，他并没有先问他们说，你是否承认我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然后就又给他们承认的人吃。不是，他给每一个每一位，无论他们的动机在耶稣那里是什么，无论他们信不信他，耶稣就是很慷慨很大方的，他看到众人的需要的时候，他就赐给他们了。那么这当然也就是耶稣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方法。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是担当所有人的罪，无论是虔诚或不虔诚的人，无论是信他的或者不信他的。耶稣没有说，你如果信我的，我就是为你死的，你如果不信我的，我就不是为你死的。不是这样，耶稣是为世界上每一个人而受死的，耶稣也把他白白的救赎提供给每一个人。奇怪的是，有些人说，我不要，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你的赦免，不需要你的拯救，我可以救自己就好了。这样的回应就很像耶稣给那一万人吃食物的时候，有人说，对不起，我不需要，虽然我非常饿，但是我不要这个免费的食物，我可以自己去买就好了。那如果当时真的有人这样说的话，这是很愚拙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人就是看不起免费礼物的，特别是免费的救恩。他们觉得白白的领受这样的东西是太羞耻的，他们反而要赚得他们的拯救，这样他们才可以保持他们的自尊。但是我们人根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，这有一点像那些人，他们就是要自己去买食物的，但是他们所买的只是垃圾食物。那么这种食物或许可以给我们的肚子填饱，但是你如果只有吃垃圾食物的话，你会死，因为它没有什么营养。我们人自然属灵的情况是，我们不了解我们是多么的饥饿，多么有罪的，我们也不知道真正健康的属灵的食物是什么。我们如果继续用这个比喻的话，我们可以说，如果一个快饿死的人吃人送给他又免费又健康食物的话，我们会不会说这个吃的人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？哇，他吃食物了。我们当然不会，他快要饿死了，他只是从赐给他的人领受生命而已。那么当耶稣拯救我们的灵魂的时候，他不仅给我们一个 不仅给一个快饿死的灵魂吃灵魂的食物，不，他是给一个本来就是死的灵魂吃。可以说耶稣自己打开我们那死的嘴巴，把食物放进去，也使我们的牙齿咬这个食物，也使我们能够消化这些食物，因此我们就得到生命。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工作，我们真的没有可夸的地方了。圣经说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无论是灵魂的事，或者属肉体的事，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。上帝就是这样慷慨的。之前我说耶稣给一万人吃食物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先问谁是信他的。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也不仅是为了那些信他的人而死，耶稣把这个救赎给所有的人。今天早上也是这样，在崇拜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之后，上帝就借着我上帝的道之仆人，借着我赦免你们一切的罪。这个赦免是给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你今天早上来到这里有什么样的动机，无论你虔诚不虔诚，无论你是很了解或者是很盲目的，上帝的赦免是给你们每一位。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不好不对的动机，都不虔诚，都盲目的，我们都就是罪人，我们每一位。因此我们就非常需要耶稣白白赐给我们的赦免。耶稣今天也就很慷慨地白白赐给你这你所需要的赦免。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早上福音书的经文，这段经文呢强调耶稣如何供应我们肉体的需要。他给那么多人吃食物，上帝就很乐意地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，包括我们肉体的需要。你们大部分的人上过这个纪要真理的课程，那你们也许会记得马丁路德关于使徒信经第一段的解释。在他的解释，路德强调我们肉体所有的需要，上帝都很慷慨地白白赐给我们。使徒信经第一段是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接着路德解释说，我信上帝造我和万物，赐我身体、灵魂、耳目、白体、理性和感官，并且继续保存。他又赐我衣履、饮食、房宇、家庭、妻子、儿女、徒弟、牲畜和我拥有的一切。为养活我身体生命，他每日丰富地供给我一切所需要的。无论有什么危险、凶恶，他务必看顾、保佑我。这都是出于他为父、为神的良善和怜悯，并不是因我有什么功劳或配得的。为这一切的事，我有责任感谢、颂扬、侍奉、顺从他，这是实在正确的。上帝给我们这一切是好多的祝福。那么关于这一切肉体所需要的东西，我们罪人一直有两个危险，要不是太注重这些东西的话，就是否认或者不欣赏这些上帝的祝福。第一个也比较明显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太注重这些东西，特别我们住在美国的人，我们东西真的是非常多的。每次搬家的时候，我们就重新了解到，哇，我们的东西这么多哈，你们也都知道哈。那么这个不一定是个问题，但是我们如果一直想这些，一直把我们的时间、把我们的关心都放在我们的房子、车子、我们的衣服、 还有我们的各种玩具，无论是小孩子的玩具或者我们大孩子的玩具，我们如果一直注重这些而忽略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礼物的上帝，那这很危险的。其实我们越追求这些东西，他们越不给我们真正的满足，我们越空虚的。但是我们如果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，比如包括借着每天的读经跟祷告，上帝会使我们满足。关于那一切他所赐给我们的东西，他也会使我们快乐地享受那些，我们也会感谢上帝对我们一切的恩典。上帝给我们那一切肉体所需要的，就是为了让我们食用它们，也享受它们。那么如果第一个危险是过于注重那些而忽略上帝，相反的问题是不欣赏那些，不享受他们，甚至小看他们或看他们是不好的。这个问题是比较不容易形容的，但是它一直存在教会里面。可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5、16世纪的欧洲的普遍观念，认为所谓世俗的生活就是结婚、生孩子、做一般的工作，这种生活非常低于那所谓属灵的生活，就是离开家，不结婚，不生孩子，拒绝任何肉体的享受，而去修道院，每天只看圣经祷告。这种观念认为我们的身体和身体所需要的东西是必须的，但是他们是下等的，根本不能跟这个属灵的比较，他们甚至是不好的。唯一要注重的，唯一好的是人的灵魂和属灵魂的事情。那么这非常极端的观念当然是错了，上帝又创造我们的灵魂，又创造我们的身体，圣经说我们的身体甚至是圣灵的殿，并且所谓世俗的生活就是结婚、生孩子、做一般的工作，这都是非常好的，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。人在伊甸园里犯罪堕落之前已经结婚，这是上帝从一开始所设立的祝福。上帝也祝福亚当夏娃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圣经也说孩子是上帝所给的赏赐，人做一般的工作也是好的。堕落之前，亚当夏娃已经在伊甸园里工作，他们是修理看守这个园里。那么我们这里的人当然没有一个是跑去修到院里去的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或者小看甚至受不了我们的家人，他们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，但是我们看他们只是必须的或者是我们需要忍受的而已。很多教会周间有好多的活动，并且有些弟兄姐妹们会想啊，我如果都一直在教会多么好，一直在服侍上帝，在家庭跟家人在一起呢是太不属灵的，我多在教会才好。但是这个观念是错的，可以说最属灵的事是照顾你的家人，因为你肯定知道这样做是上帝的旨意。比如说我们当父亲的，我们孩子只有我们这一位丈夫，这一位爸爸，上帝给我们服侍对象之一肯定很清楚是我们的孩子。那么我们当然要固定跟上帝的道有接触，但是我们常常小看我们在家庭的服侍。因此我们在这里当牧师的，我故意就没有安排很多周间教会的活动，就是因为我要你们都在家里照顾你的家人，跟他们多花时间，特别是父母教导管教鼓励他们的孩子，你们的孩子，这样做是上帝 所非常喜悦的事。那么无论我们是太注重上帝所给我们肉体的礼物，或者我们是太忽略或者小看这些礼物，包括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常常是达不到上帝健康平衡的标准。我们常常没有正确的方向，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的百姓，耶稣看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当时百姓不配耶稣的赐福，我们也不配，但是耶稣怜悯他们了，他也怜悯我们。耶稣还是白白地供应他们和我们自己的各种需要。当天耶稣给他们他们肉体的需要，之后他也给他们他们灵魂的需要，就是他们灵魂的拯救。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耶稣是替他们而死的，也是替我们死的，为了赦免我们的罪，包括我们对上帝所给我们的祝福不正确的回应。我之前谈到我们做父亲的责任，可以说上帝是一个蛮奇怪的父亲，他叫他的独生爱子替我们迷失的羊而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赦免我们的罪。这样就让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赦免。无论是我们属灵的需要耶稣，或者我们肉体的需要耶稣，就像一个好牧人赐给我们我们一切所需要的，我们连一点都不配。但是上帝祝福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灵受他的祝福，他祝福我们就是因为他是一位很慷慨很大方的上帝，他是爱我们的天父，他非常喜欢不断地把各种的礼物和祝福赐给我们他所疼爱的儿女。我们就感谢他的恩典，又享受并欣赏他所给我们的一切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